看地中海的蓝。我已习惯我们在一起像偶分，分享生活里的一切。我知道你每个下午有我不同的意义存在。No, oh, oh, oh, oh, yeah, hey, 每天每天站在忙来又无聊的路旁，等你向我走来。每天每天你只看见到你和你说话，才算有个开始。每天每天我都没感觉我们有什么改变。我一直以为这是永远，而我无法想象你会离开。你走在我的右手，去看地中海的蓝。我已习惯我们在一起像old friend， 分享生活里的一切。我知道你每个下午有我不同的意义存在。同的意义。